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待061从主神空间中脱身并睁开眼时，甘棠的右腿已彻底痊愈，疼痛感尚在，不过已淡了许多。他常常吁出一口气，从一开始甘玉甘棠便没有加入这个世界的系统，他们体内的所谓系统完全是为了方便和池小池缔结同盟契约而模仿着西楼的数据复制出来的仿冒品。好在这个位面的系统虽有优先级，对061的能力处处限制，但想要复制出一个足以蒙混过结盟审核的系统，对061这种级别的系统来说不算太难。但这也导致兄妹二人成为了系统世界中的多余人，并不能享受系统的自动修复福利。从池小池开始对原本善掀出他的底牌，他趁机便把自己传送回了主神空间，紧赶慢赶将断裂的数据修复，又抢在传送前的最后一秒返回。总算是赶上了。接受传送后，池小池睁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甘棠的腿，两条腿都在，修长美好，极妥帖地被黑色丝袜包裹着，看来是系统已经把这非致命的伤口修补好了。甘棠已经醒来，正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右腿，以确认它是否重新长出。池小池这才彻底放松下来，而紧接着的便是浪潮般汹涌的疲惫感，让他直接趴倒在桌子上，一头撞上了面前的积木塔。积木塔轰然倒塌，小木块哗啦啦滚了一地。一直低头玩手机的小哥听到异响，哟了一声站起身来。 哟，这是怎么了？不舒服？ 甘玉擦进额上的冷汗，转过脸去替他解释。 没事的，他低血糖，让他趴一会儿就好。 说着他从口袋里取出一颗糖，拨开糖纸递了过去，轻碰了碰池小池的嘴唇。池小池张开嘴把糖含在嘴里。甘玉抱歉地向小哥点点头，并耐心为池小池料理烂摊子，俯身将掉落一地的积木捡起重新搭好。续家义则默默起身，浑浑噩噩地往外走去。小哥诧异道， 客人不玩了吗？ 续家义站定，他茫然在四下里张望，却看不见一个人。在他来时，众人满怀希望，梦前喋喋不休地念叨着总算要结束了。乔云在与贾思远商量，出来之后要清空一半存款买衣服和化妆品，好好犒劳犒劳自己。他则是惯例的一语不发。徐嘉义当然庆幸自己能活，只是他从未想过自己会独自一人离开。他性格孤僻，又不是其他三人中任何一人的朋友，因此他从未告知众人自己有阴阳眼的事情，只暗暗给众人力所能及的指导。说实在的，他很讨厌乔云的自私，梦前的自负，有时也看不上唯唯诺诺的贾思远。可他还是一边嫌弃，一边带着三人从第一关闯到了最后一关。然而当自己真正面对他们的死亡时，徐嘉义才发现他并非全然的冷情冷性。他转头看向池小池与他身边大难不死的甘玉甘棠，心中恻然不已。愣了一会儿神，徐嘉义才对那小哥说， 不玩了，约好的朋友都有事，不会来了。 说罢，他扶墙缓缓地走了。相比于徐佳义，甘玉更关心池小池的精神状况。 怎么了？ 哎， 精神整整紧绷一小时，他是真的倦了。甘玉有点心疼。 辛苦你了。 饶是心神俱疲，池小池还是不忘了狡黠，把脸侧压在臂弯上，盯着甘玉反问道： 腿不疼了？ 他嘴里还含着糖，腮帮子鼓起来了小小的一块，摆明就是诱惑人去戳。甘玉只是看着他就忍不住笑起来。池小池也回以灿然的一笑，打起精神从桌上爬起来，招呼甘棠： 棠姐，能走吗？ 他扶着甘棠与甘玉并肩慢慢走到了街上。街上车水马龙，行人行色匆匆，午后阳光绚烂而下，将宋纯阳的头发染成了暖洋洋的浅金。池小池替宋纯阳了结了所有的事情，也到了该功成身退的时候了。池小池在这个世界又停留了两天，把以前想对又舍不得对的一批非自然类道具全部兑换，才恋恋不舍地停了手。他怕原本善自杀，因此时刻关注着回忆值的走向，一旦异常暴涨，那证明他是下定决心要死了。然而事实证明，原本善此人惜命得很，或许还在试图央求那已经再起不能的小丑饶他一命，把他从那无法逃离四壁无门的牢笼内解放出去。这样想着，池小池笑笑，对着电脑在前面的便签上又抄下了一串信息。关乔乔与袁本善都不在了，宋纯阳一个人付房租有些吃紧，得尽快找间房子搬出去。池小池在兑换道具之余，正上网搜索合适的房源信息。在诸事了结后，甘玉还当真打了钱到他账上来，足足120万。 不是说好100万吗？这多出来的20万算怎么回事？ 是利息。 池小池生平第一次听说付款人还要主动给收款人加利息的，颇感神奇之余，主动退了20万回去，这也是在划清界限。好在甘玉在任务世界之外相当绅士，客客气气地将钱收下，也没有多说些什么，很有点君既无心吾便休的意思，这也叫西楼暗地里松了口气。西楼看池小池专心研究比较各种房源： 你不用忙了。 嗯？ 那个开密室逃脱的小丑似乎是很让主神头疼的人物，一旦有任务者分配到那里，基本上是十死无生，所以主神很高兴你能解决掉他，说要给你一些额外的奖励。 奖励是一套房子，地段、房型、大小都随他选择。看来主神也对宋纯阳做了一定的调查，知道他现如今最缺什么。池小池把便签纸撕下揣入口袋，同时纠正了西楼的说法： 这奖励不是给我的，是给他的。 西楼默然。池小池说出这样的话，大概是真的做好要离开的打算了。当日午后，池小池向值班的苏姐说身体有点不舒服，便到了休息室找了个沙发蜷了上去，并不再兑换卡片和商品，放任原本善的回忆值一点点向上攀升。到了临别之际，西楼反倒对这狡猾的小狐狸起了不舍之心。 今天就要走吗？ 是时候了。 再往后，万一原本上饿死，或是脱了衣服一脖子吊死，他这些日子的努力就白费了。 不去找找甘玉或是甘棠？ 不了，少给你们家宋纯阳找点麻烦吧。 这还算是句像样的话。 他曾想过，如果哪一天池小池离开了纯阳的身体，他会放一挂1000响的鞭炮庆祝。可池小池真的要走时，西楼却当真有点伤感。几个月的相处下来，他们不是朋友又是什么呢？池小池也觉出了空气中那点若有若无的离别伤情，索性打破了沉默，主动将话题引开。 你呢？十次任务做完了，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我得看着纯阳回来，确定他没事情再说。我还要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他要是没事了，你又有什么打算？ 当然是带着新的身体来找他。 找他干什么？ 西楼诡异的沉默几秒，略警惕地说： 你问这些做什么？ 问问看而已，闲聊嘛。 西楼直觉池小池态度有异，但还是忍不住陷入畅想。 我还活着的时候正在读大三，是学金融的，父母早就离婚了，又各自结了婚，没人会管我。主神说可以给我一个真实存在的身份，让我接着念大学。我跟主神提过，要在纯阳在的城市继续念书，陪在他身边。如果他愿意接受我，我们就在一起；如果他不愿意接受，我就继续做他的朋友。 一提到宋纯阳，西楼的话就格外多。左右他现在不在，西楼也能一吐为快。闲聊间，池小池注意到回忆值已满，随时可以传送，便发了个短信给跟宋纯阳相熟的苏杰，说自己身体特别不舒服，像是发了烧，请他来看一看。末了，池小池把手机收起来，拍了拍心口位置，笑眯眯道： 听见他的话了吗？接下来就都听你的了。 西楼总算发现事情不对劲了。 喂，你什么意思啊？喂，池小池！ 但却已经没有人回应他了。宋纯阳的身体软软倒在了长沙发上，呼吸渐渐急促起来。不多时，休息室的门便从外被打开，一只柔软的手搭在他的额上，又马上惊慌失措地抽走。 哎呦，怎么这么烫啊？纯阳，纯阳，你等等啊，我去叫马医生过来看看你。 宋纯阳微微睁了眼，宝石似的眼睛疲倦地眨了眨，吃力道： 谢谢。 苏姐摸了摸宋纯阳的头发。 哦，谢什么啦，别跟苏姐见外啊。 很快苏姐一阵风似的卷了出去。宋纯阳侧了脸，对着虚空处小小声道： 谢谢。 他并不知道那个叫做池小池的人还能不能听到他的感谢，但除了这声谢，他无以为报。